限定练习。苏沐橙和乔一帆这些职业圈的选手都不会对这种练习方法感到陌生。这是荣耀中专门的基本训练方式，原理就是人为的设定条件，提高操作的难度。限定练习简单易行，甚至在没有电脑、没有游戏的情况下，拿一张纸和一支笔都可以完成练习。当然，专业的俱乐部不会这么简陋，他们都会编制专门的小程序来实现各种各样的操作练习。而这种练习正是让职业选手们最最深恶痛绝的。这种简单直接的操作练习乏味枯燥的让人想要去死。这就像足球、篮球运动一样，有球训练总是比无球训练更受欢迎。荣耀的职业选手们也更喜欢操纵着荣耀角色做各种事，而不是这样干巴巴的用键盘和鼠标反复的完成一个操作。但是大家却又不得不承认，这枯燥的训练虽然让人很没积极性，但是却因为针对性极强而效果极佳。对于唐柔，叶修不会怀疑这个姑娘的毅力和坚韧，但是他还是想看一下唐柔的决心到底有多大。毕竟这姑娘对荣耀的热情始终是打着问号的。她有毅力不假，但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毅力用在这个游戏上呢？ 都打头是吗？ 唐柔显然已经准备接受叶修所说的这个练习内容。 打头只是我的举例，看你自己方便。 叶修说， 这都是虫子，真搞不清楚具体哪里是头，我就打他的第一段吧。 唐柔说着，这一线峡谷副本里都是些杀虫毒蝎一类的爬虫，头这个东西倒真是不太好界定。好在这两种爬虫身子都有着竹节一般的纹路，于是唐柔数定了纹路圈出的第一段作为限定的攻击目标。 可以。 叶修应了声，同时招呼起了包子入侵。 包子，想不想来继续一下挑战？ 啊，挑战？这种东西作为一个男人是可以拒绝的吗？ 包子入侵说着就非常威武地冲了过来。 好，现在开始啊，攻击的时候只许打这些爬虫身体的第一段，明白了吗？ 啊，第一段？ 包子入侵看着爬虫研究这个第一段的概念。 看看你们两个在这样的条件限定下谁能杀得更效率一些，我们三个就不给你们任何帮助了。 叶修说着，他的君莫笑已经退到一边，和苏沐橙和乔一帆的角色站一起去了。这个乔一帆虽然是来向叶修请教的，不过这样的训练却着实没必要。这是他在俱乐部每天训练都要完成的基本课程，他追求的已经是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了。苏沐橙和乔一帆也知叶修是有意锻炼一下这两个新人，于是在清完手边小怪后就再没去开新怪。此间场上正好杀虫和毒蝎各有两只，对于唐柔和包子入侵的技术来说，以一敌二问题并不太大。 一人两只。 唐柔冲包子入侵说。包子入侵哈哈一笑， 哼，女士优先。 唐柔的韩银柔上前，杀虫和毒蝎各带走一只，上手攻击的位置果然是两只爬虫身体的第一段。不过这四只爬虫同类仇恨连锁，唐柔各动一只，最后是四只全围了上来。包子入侵这时才像明星出场似的，飞快过来一板砖拍晕一个，攻击的部位倒也是第一段。而后另一只毒蝎 包子入侵却是张手一把抛沙甩了上去。撒完却又是一怔，开口叫道：“ 哎，老大，抛沙这个怎么算啊？”“ 哼，抛到就行。” 叶修笑着。抛沙就像是个散弹，说只限定扔到某一部位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扔出去就直接是一片。 我这次可没犯规啊！ 包子如金叫。 没有，继续加油吧。 叶修说。两人各把自己的两只爬虫带到了一边，互不干扰地杀了起来。二人站到一边旁观，叶修突然开口：“ 哎，你们看好谁啊？”“ 嗯，包子吧。” 苏沐橙先开的口。乔一帆这边却又是等了一会儿，好像很是深思熟虑了一番后，这才小心翼翼地表明了看法。 我也觉得可能是包子哥。 看来很明显啊。 叶修说着。如果单论手速，唐柔明显要强过包子入侵的。但是具体判断一下唐柔的操作手速是多少，却连叶修都判断不出。这实在是因为唐柔的操作手速浮动太大。他本身是具有极高手速的，而这样的手速在游戏中需要被消化，不同的局面消化出的程度却不一样。某此时候，唐柔的手速可以高达200，甚至250都没有问题。但到了一些复杂细碎、对精度要求较高的时候，手速就会大幅度下降，150甚至更低都有可能，完全要看是什么样的处境。而包子入侵在这一点就不一样了，他毕竟是有着丰富经验游戏的家伙，手速已经消化得很好，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，操作手速基本操持在180到200，哪怕是遇到复杂场面也不会跳脱出这个范围太多。限定练习就是故意制造复杂场面的训练方式，原本可以攻击全身的爬虫此时限定为第一段，于是是缩小了目标的体积，对于玩家的操作精度自然是提高了要求。而唐柔就会因为操作的精准度不够而限制到他的手速，这一点叶修可以肯定。至于包子入侵就不同了，只是一个第一段恐怕还难不倒他。如果要对包子入侵进行限定训练，叶修会给他设计更加精细的限定条件。现在这一场限定练习实事上是专为唐柔而设，叶修希望帮助唐柔好好的看一下他的不足，虽然他的不足在叶修他们眼里是极其明显的，但对于唐柔这样一个人去说，不如让他亲自感受一下。而后两人打怪的过程完全验证了三人的猜想，限定条件降低了两人杀怪的效率，但是包子入侵这边的攻击依然说得上是行云流水，而唐柔这边呢，攻击目标的限定让他看上去有点捉襟见肘。结果不出所料，包子入侵先一步干掉了两只爬虫，不过唐柔却也没有慢上多少，不大会儿他这边的两只爬虫也终于被拍死在地上。 感觉怎么样啊？ 叶修问两人。 很简单嘛。 包子入侵居然抢先说出了唐柔的口头禅。唐柔默然无语，就算包子入侵不说，他自己却也不好意思说这话。如果只是一个人做这练习，他或许还不会觉得，但有了包子入侵在一旁对比，让唐柔意识到了这个练习的难度。 你还有很多次失误， 叶修说。 我知道，6次。 唐柔心中有数，他一共出现了六次操作失误，击中了爬虫不是第一段的位置。 六次是打到了其他位置，还有三次打偏，哪也没打着，算下来一共九个失误。 叶修当然有帮唐柔数着。 我再试试。 来吧。 包子入侵豪迈地应战了。 不忙不忙，这种练习你们随时都可以做，我们先把副本刷掉。 叶修说着。副本毕竟占用的是一队人的公共时间，唐柔虽然心情迫切，却也不好意思说他继续，大家继续观众。于是副本继续，叶修在旁提醒， 其实现在打怪你们完全可以继续把第一段什么的当成限定条件嘛，一样是练习。 唐柔果断地采纳了叶修的这个建议，于是副本打怪只打第一段，哪怕是面对 BOSS 时也执着于这个条件设定。 不要试图在高速攻击过程中去避免失误，可以先慢一慢，保证没有失误，然后再尝试性的提高手速，循序渐进，不要急。 一趟副本刷完后，叶修帮唐柔总结了一下，五人跟着被自动传出副本，正准备直接再进，叶修却是一眼瞥到了一个眼熟的 ID， 叶未央。一出副本，叶修就瞥到了同样是在副本门口的这个霸气雄图的牧师，身边还站着四个人，显然也是刚刚从副本里出来。五人距离刚刚传说出来的那五人并不遥远，叶修瞥到他们的同时，五人的视角也都齐齐转了过来。叶修不加思索，直接一个影分身术，影分身留下，真身已经刚好闪到了五人身前。 小牧师你好啊。 叶修笑着打着招呼，君莫笑却已是一个天机挑了过去。叶未央根本没料到这边如此干净利落的直接动手，凭着超快的反应倒是躲过了这记天机，但君莫笑早已更快一步冲到他身前，提膝已将他撞至半空，千机伞甩出却是枪形态，重机枪的扫射对准空中的叶未央，像是一个支撑架一样，一阵急促的枪响过后，叶未央竟是被送到了人堆外。副本外面人多，很多技能攻击的话难免误伤到其他人，叶修索性是用了一个枪炮式的 BBQ 压枪的操作，直接把叶未央给送出了人堆。 靠！ 叶未央的骂声出来的时候，人都已经在半空中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苏沐晨刚刚还在疑惑呢，但一看叶修已经动手，立刻也是二话不说，马上提出了手炮。那边被送出人堆的叶未央眼看落地，正准备瘦身操作呢，突然三发反坦克炮击中身上，叶未央顿时就像个爆竹一样，屁股冒着烟花被炸飞了出去，一头撞向了一线峡谷的山壁。撞墙什么的是不存在瘦身操作的，但是有个公用的被动技能弹跳，可以让角色学会以后在跳跃中踩踏墙壁、树木或是任何障碍物完成二段跳。只可惜叶未央这三炮中得突然，他正准备施展翻滚进行瘦身，哪想到转眼就是撞墙需要去用弹跳，结果很遗憾的没来得及完成操作，一脑袋就扎到黄土积成的山壁里了。唐柔、乔一凡和包子入侵的反应也没有慢到哪儿去，只不过他们的速度当然比不起苏沐橙风书烟幕的炮弹快。不过叶未央在山壁上挂了一下腊肠的功夫，三人却也已经飞奔而至，准备对即将掉下来的叶未央展开围攻了。周围的玩家都有些懵了，一切发生得太突然， 几乎是转瞬之间，人堆里就飞出去了个家伙，挂到了山壁上。铁未央的四个同伴无疑是最懵的，他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君莫笑突然闪到他们身边，然后两个攻击就送走了叶未央。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君莫笑已经抽身朝人群外闪去了。四名玩家当然都是霸气凶徒的，他们和叶未央一起照常刷着副本，可见是工会着力培养的精英中的精英。在其他精英出去追杀君莫笑等人的时候，他们依然被特别抽调出来继续练级，保证第一线的等级和副本竞争力。结果这么巧，偏偏就在副本门口和君莫笑一行撞了个正着。四人当然也都是知道工会此时的行动，而四人无疑是做出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。他们几乎没有怎么考虑，下意识的就一拥而上，冲出人群去救援叶未央了。7-18，结局是18人全军覆灭。5-5，结局自然也是早就注定。注定结局的对抗过程当然已经没有叙述的必要了。 这些人是谁？ 只是厮杀的过程中，唐柔问了一句，一边一战矛刺到对方的脑袋上，一个圆武棍把人挂着甩出去。这妹子居然还在保持着打头的限定练习。 工会霸气雄图的，之前追杀我们的工会之一。 叶修说着，虽然各大工会都没有顶着工会的名称，但霸气雄图毕竟和叶修打过交道，入过人家的工会，所以很多人虽然没加过好友，名字却也依稀有着印象，很准确的就给认出来了。参与工会里有霸气雄图，这一点叶修已敢肯定。既然如此，对于霸气雄图的人当然没有必要再怎么客气。此时出现在副本这里的练级队，叶修很清楚这队人的意义，击杀这一队玩家那说得上是以牙还牙。众工会想击杀君莫笑来拖缓他们的练级进度，但现在却是霸气雄图的精英队先一步损失掉了10%的经验。这场对抗，叶未央等五人基本可以说是在挣扎，他们可以都是玩家中的一线高手了，但在君莫笑小队面前却是这么的不堪一击。那四名玩家冲出来一交上手，立刻就意识到他们的决定太冲动太错误了。可惜一切都已经晚了，虽然副本的入口近在咫尺，只要冲进就肯定无法再被追上，但被君莫笑五人一对一抓住后，他们却是一个都没能脱身，转眼间就一个个躺翻在地了。作为第一个被击飞出来的叶未央果断获得了第一名。叶未央当时是气得想吐血呀。副本门口看到君莫笑，当时还只是五人中的一个看到，说了一声后，大家齐齐转视角过来，结果君莫笑就已经闪到了他们面前，再然后就把他送上了天，送出了人堆。飞在空中的那一刻，一向厚颜无耻的叶未央心中升起了一丝寒意。这个君莫笑的反击还真是够果断，而且当时那家伙好像还是带着笑意问候了一声，难道眼下的处境他一点也不觉得有压力吗？